联通最强，选择联通，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通信服务合作伙伴。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左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0-6858-5858-6858-5858。 朋友们，来关注天气。昨天早晨到夜间，全市普降中到大雨，延庆局地暴雨。这一过程雨势平缓，雨量分布比较均匀。昨天3点到23点，全市平均降雨量21.7毫米，城区平均18.2毫米。最大降雨出现在延庆暖水面58毫米。今天早上5点钟，南郊观象台气温为21.3度。今天白天东部和南部地区还有阵雨，并逐渐雨停转多云，建议市民朋友不要前往山区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的区域，并远离河道、涵洞等低洼地带，注意人身安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早晨到白天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85%。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苗山。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哇，好久没见大家。 你终于回来了。 我终于休假回来了，大家想不想我呀？ 你知道吗，大帅每天就念叨你。每天 、哎、我猜是不是他们俩大帅王一天天念叨我，天天又给你挖坑。他们俩肯定是这样。 好吧，我那个作为卧底，我告诉你他们都说了什么， 交代一下嘛。 比如说听众朋友问高磊去哪儿了，然后大帅就会哼，他回不来了。或者是听众朋友一问这个 高磊怎么还没回来啊， 高三十去哪儿了。大家就现在在你不在期间，大家给你个小名儿，就是高三十。 为什么呀？ 磊就是三个石头嘛。 我告诉大家，可以继续给我起一新名儿。一般我们的朋友都管我叫高的 十的三次方。 哦，这个太有门槛了，技术门槛。 哎，我告诉你，这一趟玩的我，哎呦，我天哪，好辛苦哎！我下次绝对不休这么长时间了， 不去了， 也不去这么多地儿了。 哎呀，那哪天周末跟大家分享一下吧，这 必须得分享，里边好多事儿呢，就是一个字儿累，你知道吗？ 累吗？ 累。 但是一切都是值得的， 关键这么大岁数你知道吗，又提着大箱子、二箱子的，还得照顾家人， 是不是发现跟自己十年前出去那心情不一样？ 我告诉你，十年前我去哪儿，我从早上起来九点，我凭着我的双腿 抬腿就走， 抬腿走，我一直逛到夜里两点，我从来不带歇的，十天下来不带喘气儿的。 结果 必须得喘气儿。结果十年之后的现在，我九点多还出去了，我吃完中午饭也是两点，下午两点我就歇了。 就十年之后。 哎呦我的天呀，真是啊，岁数不饶人。 所以今天你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种感觉，突然自己力不从心的心情，是不是？ 所以我看稿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编辑特意给我们选了一条，说到了我们其中的心脏这个小问题哈，平均我们的心脏实际比年龄要老13岁。 哦， 大概找了一些人一测，他们大概50左右，50出头，结果呢，一通过什么血管的柔软度啊，什么其他的一些这个方式啊，一测大概相当于人年龄的66岁了。 哎呦， 过早的已经衰老了， 那一定心里感觉自己力不从心，呼吸不顺畅， 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还行还行。 所以今天要和大家互动一下话题，就是说有哪些表现让你自己感觉哎呦是不是老了， 对，突然有那么一瞬间让你意识到哎呦我是不是老了呀。 对，我就想听听您那瞬间，让我心情舒畅舒畅。 大家有没有那么的一瞬间，就突然意识到自己好像，哎，是不是到岁数了，年纪大点了？当然了，其实我觉得可能表现方面会有特别多， 对， 有心理的，有实际，比如说体能方面的，工作能力方面的，生活自理能力方面的， 对 吧？ 对姑娘来说，可能就觉得脸上多条皱纹， 是吧？ 感觉自己被掏空。 哎，但是我觉得吧，其实越年轻的时候，姑娘越像那个大红苹果一样啊，嫩嫩的，白白的，红红的， 人家是自生的胶原蛋白啊。 哎呦，越到岁数吧，但是其实越是符合姑娘的要求，越来越瘦啊，对吧？他那个 baby 肥，他就减下去了呀。 哎呦，不好减， 是吗？ 就稍微要大一点的话，你像年轻，为什么人家好多姑娘啊说结婚早要孩子早，人家恢复起来也快，像稍微年纪大点就恢复很困难的。 哎呦，怪不得呢，一说到恢复我就想起这事儿来了。我告诉你，我这年纪大了以后啊， 一左一句右一句搞得我 这回来以后他有6个小时时差不是吗？ 对、啊、 幸亏人家欧洲还是夏令时，他要是冬天去的话呢，可能 七个小时， 有的时候是7.5，现在6个小时。我告诉你，昨天一宿我都没睡，所以今天1.5小时我要说什么胡话大家原谅我啊。 哎呦，那所以听众朋友，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北京文艺广播，不是出发吧啊，因为前两天好多人就是找我们出发吧的公众号、哦、我们公众号北京文艺广播，然后用这个右上角微信的小加号添加朋友，然后寻找公众号北京文艺广播，互动话题就是有那么那些一瞬间让您感觉到哎呦自己是不是老了， 对，猛的突然您就意识到这一点了， 对， 是什么原因呢？您自己总结总结，跟我们描述一下当时都发生了什么事儿哈。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在接下来时间当中，我们会关注到以下的一组主要内容： 就业社保等16项证明被取消调整； 谍战剧《求新求变》向经典学习从剧本抓起； 拿什么充实00后的阅读世界呢？ 哎，详细内容咱们接下来继续分享。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啦， 北京时间的7:39，接下来我们首先关注一下最新的实时路况。目前的京藏高速的进京方向，科会桥到建祥桥是车多的，京港高速进京方向宛平桥到郭庄子行驶缓慢，京开高速进京方向的新发地桥车流比较集中，通燕高速的进京方向白庙收费站路段行驶不畅。那么另外呢，机场高速进京方向北高桥有事故，后车也是行驶缓慢。在这儿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咱们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吧。 我们了解一下生活方面的消息吧。就业、社保等16项证明被取消调整是怎么回事呢？最近我们就从北京市人力社保局了解到，本市已经取消和调整了涉及就业、档案和社会保险等方面的16项证明，简化了办事流程，提升了服务效能，优化了营商环境，让企业和群众呢都有更多的获得感。以前呢，申请人的资格审核以核对纸质申请材料为主，个人和用人单位需要准备大量的纸质申请资料，而且呢是一式三份的，这三份分别给街乡区市各一份，个人和用人单位经常多次往返经办机构提交和补充申请材料。目前呢，申请享受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和公益性岗位补贴，已经不用再提交任何的纸质申请资料了。 太棒了， 特别好，简化手续啊。对无法通过信息系统调用的申请人信息呢，采取了原件拍照上传的方式，取代了复印件。之前呢，每年市区两级需要归档个人社会保险补贴和公益性岗位补贴申请资料100多万页呢，现在每年啊只有1万页左右了， 这省了99万页的， 可不， 这一笔不小的开销呢。 这环保是不是非常利国利民啊？我觉得简化手续，而且随着我们科技的不断发展哈，手机越来越方便了，可以上传很多资料，您看这拍张照片就可以申请了。 对呀，包括像我们之前还了解到，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国家，他们的电子签证都可以从网上直接申请，特别的方便， 特别方便 啊，省时省力。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了啊。受这个台风的影响，玛利亚的影响哈，北京南站部分列车停运。根据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南站官方微博的消息，受台风影响，北京南站昨天起呢有部分列车停运，已经购买停运车次车票的旅客呢可以及时办理退票等相关的业务。其中啊，北京南站始发的停运的车次呢有 G55、G27、G325、G323、G301、G8901、G1567 和G355。那么同时呢，北京南站表示，购买了以上车次车票的旅客呢，可以在30天之内持车票（含当天的）办理退票等相关的业务。退票的时候呢，不收取退票费。通过网络购票呢，没有换取纸质车票的旅客呢，可以在12306的网站直接办理退票。那么已经取票的旅客啊，可以选择就近的火车场站直接办理退票等相关的业务，可以大幅度的节省时间以及免去一些不必要的波折了。当然了，我觉得可能近期还要出行的朋友，您得关注天气，这是 没错，你一定要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尤其是实时收听我们节目哈。 对，我们待会儿还会有这个旅游天气信息带给大家呢。 对，我们了解一下就医方面的消息。医院呢将会实现外语导医标志全覆盖，公共医疗场所的外语标志全覆盖包括120999等涉外救援电话，实现了三方转接、选拔储备医学外语人才等等。最近呢，北京市计生委发布了2018年首都卫生计生系统国际语言环境建设工作要点，未来呢本市将积极提升医疗外语的服务能力，医疗的服务机构会更加具有国际范儿。作为国际交往中心呢，提升北京的国际语言环境尤其的重要，尤其是医疗卫生这类的窗口行业，要提出了首都卫生计生系统“13-5”期间国际语言环境建设的工作内容和指标，其中就包括了实现主要的公共医疗场所外语标志全覆盖。北京市卫计委相关的工作人员就表示，这意味着未来的医疗系统的导诊、咨询、挂号、科室等标志都会配置相应的外语版本，以方便外籍人士就医。 哎，我觉得呀，这也太方便了。 对， 以后您见了这个医生，人都会用流利的英语跟您沟通了。 我最近上医院吧，都能顺便学几个单词儿。 真的假的呀？ 真的， 比如说 你听过这个词吗？ Anatomy 哦，不知道， 解剖学这种词就平时很难学得到吗？ 基本上用不着。 对，所以后来我再看美剧实习生格雷的时候咱们都会认识了。 哎呦， Grey's Anatomy， 哎呀，那就是什么什么解剖学。 对， 真是学一个单词就很重要 啊，就解剖这种词真的是平常很难遇得到，对吧？ 什么癌症啊，什么咳嗽啊， 癌症 cancer 吗？ 啊，对 ，cock 吗？ 哎呦呵，那你要不然考个什么证儿去？ 哎呦，我怎么感觉我刚从哪儿回来？ 关键那边他不说英语，你知道吗？ 哦、 我这点还用不上。 嗨， 待会儿我再跟你唠这事儿、啊。 行嘞， 我们再来说说这个药品纳入医保的这事儿吧。 好， 日前呢是人力社保局发布了通知，将36种谈判药品的仿制药纳入本市的医保。报销的范围，并且对支付标准做出了明确的规定。36种药品当中呢，包括31种西药和5个中成药，西药当中呢有15个是肿瘤治疗药。 哎，这个很有帮助 对，大家也非常关注，包括了什么呢、包括社会关注参保人员需求迫切的曲妥珠单抗、利妥唑单抗、以及莱纳度胺等肿瘤的靶向药。那么还有5个药品呢是心血管病的用药，比如说像治疗急性冠脉综合症的替格瑞洛，治疗急性心梗的重组人尿激酶原等等。那么通过谈判呢，到与2016年的平均零售价相比啊，这36种药品的价格平均降幅是达到了 44%， 最高的达到了 70% 呢。 哎呦，这真的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得刚才提到这些病的人大部分都要长期用药， 对吧、所以价格的一些下降对他们来说可以节省很多的生活成本。另外呢，这36种药呢可以纳入到医保之后，也真的省了不少钱， 对他们的生活质量就会很高，很大的提高了。 对，无论是心血管病啊，还是糖尿病啊，还是肿瘤的这种靶向药，都是需要长期服用和需要的。所以真的是，哎，好消息啊！我们希望越来越多的药纳入到医保当中。咱们聊聊我们的话题内容吧。咱们话题来源于心脏这个话题。平均的心脏年龄比实际老13岁，这怎么回事呢？人未老，心先老，已经成为目前比较让人经常提到的一种健康问题。阜外医院的相关专家最近公布了一项从2016年就开始，历时两年，有 17.7 万人参与的心脏年龄测试数据。这次测试的参与者平均的实际年龄是53岁，而平均的心脏年龄为66岁，较实际年龄老了13岁。据介绍呢，心脏年龄测试根据年龄、性别、体质指数、血压、胆固醇水平、是否患有糖尿病、是否吸烟等等多个指标组成，以测试十年内发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并据此呢估算个体的心脏年龄。专家表示呢，心脏的老主要在心脏的血管老化，目前公认血管老化与四大危险是相关的。大家注意，这四大危险包括 有什么呢？ 吸烟、高胆固醇血症， 哎呦， 还有这个高血压，还有糖尿病。 你瞅瞅， 此次参与测试的 17.7 万人的心脏衰老的主要原因就是高胆固醇、高血压、肥胖、糖尿病等危险因素的控制效果不理想。其中有 11.7% 的测试者呢胆固醇水平超标， 25.7% 的测试者的胆固醇水平呢处于边缘升高。 你看看， 其实很多人以为胆固醇高一定是个胖子，真不一定。 那当然了， 我身边有一个89斤的姑娘 也是胆固醇高。 胆固醇高啊， 是不是咱们台那谁谁谁？ 对， 他是好几年体检出了结果，他都是这样， 年年高。 他天天减肥，但是他这项还是高，我也是服了他了。 挺多的，而且我吧有一年稍微高了一点点，就是像刚才提到的是边缘升高。因为我特别喜欢吃什么大腰子呀、炒肝啊， 北京姑娘们都爱撸串是吧？ 后来我想呢，吃的频率降低点吧，一年吃一回吧。哎， 一年吃一回，你能控制得住？ 现在都正常了。 哎呦， 而且我现在密度高，密度低，密度就高的高，低的低，可好了。 哎呦，再加上你努力的这个锻炼身体， 最近 也有帮助啊。 你可能最近没跟我更新，就是我最近不锻炼。 以懒治病了是吗？ 是这样的，自从加入我们节目组呢，我发现要多吃一点，对自己好一点 啊，是吧？但是你还得控制三高啊，我告诉你啊。 对，就是如果有一些朋友像我一样，真的特别懒得动，那不如您就把您吃的内容改一改， 哎，更健康一些哈， 清淡一点。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到的一个话题是，有没有那么一瞬间，您突然感觉自己，哎，好像有点老。是什么事儿勾起了这个想法？您不妨跟我们来说说吧。接下来咱听听这歌，西游乐队《老北京》。 情。 是几代人的称号，我们以他为荣，我们为他骄傲。老北京是一种人际关系，大杂院里胡同里，老北京是一种美味佳肴。爆肚炒肝豆汁焦圈卤煮火烧，回转回望红色的门啊，老爷子驾着鸟迈出院门，花匣子里西皮二黄，公园里约了票友唱京戏儿。老伴儿说带个白的中午咱过天儿，小孙在后边喊爷您慢点儿。老北京的一天就这么开始，这灰色的北京，红色的人儿啊，老北京。老北京啊，老北京啊，老北京 啊，你说一形容咱们北京人，老北京，老北京人， 没错， 是吧？老加个老字，其实咱们并不老，是吧？ 但是今天要真的和您聊聊，您认为自己哟，这刹那觉得自己老了，是哪些症状？ 哪 一 个瞬间让你突然意识到了？ 对，就那么一刹那。刚才这个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好多朋友都想你了呢，比如小葵啊、辉子、叉叉叉，还有丁老师都说：“哎呦，高磊，你从坑里回来了！” 我终于回来了，我 为什么是坑里？就爬上来特费劲呢？ 他们俩天天挖坑呗，你知道吗？我爬上来不容易。 可说，哎，真那个 Brand Z 就说了：“高磊，你可算回来了，我以为你徒步去新西兰了呢。” 徒步去新西兰， 回来就感觉自己被掏空。 那半年呢时间呢？我回得来吗？我确实是快被掏空了，荷包。空了我，点点说了，已经有三个月没听我们出发了 啊。 这段时间呢，我和老哎还真是有哈、啊。这段时间和老公环保出行啊，人乘坐地铁上下班了， 没有 啊。 好， 所以呢，在听到磊哥的声音很亲切，听到你们的话题之前呢，还跟老公回了一下今年自己的真实年龄，然后回想高考，已经那是十几年前的事儿了。那我们推算一下，他们俩现在大概是奔四， 三十多吗？ 三十多，奔四了是吧？ 35岁上下，是不是？ 差不多。突然发现自己真是老了。还有以前晚上我倒床上我就睡，我睁眼就是天亮。最近经常失眠，以前觉得吧，父母是半夜三更的就醒了，睡不着觉，觉得这事儿不可思议。现在自己居然也这样了。 哎呦，这睡觉是一个特别明显的标志。 真的，我再说一下，我告诉你，我这个时差我还没倒过来。我昨天晚上真的一直就熬，我们两个人一块熬到3点多钟，我5点多钟我就迷迷糊糊醒了，我忍到6点多我起的。 怎么可能一天就倒过来呢？ 我，对呀。但是我还吃了那个助睡眠的药了呢、 哦、 还是不行，多可怕呀。你说是不是到岁数了， 早上起来应该多吃一点。 我吃了， 而且今天你多困，要扛住不睡。 我昨天就扛了一天呢，我 今天再扛， 再扛， 咱们估计得扛一周。我从南非回来真的直到现在我还是2点半3点睡觉， 我都准备去开点的助睡眠的安眠的、 啊、你就慢慢来吧。 哎呦， 有的时候我的经验是，如果有的时候真的睡不着倒时差的时候，你不如就起来看会儿电视吧、嗯， 真的管用啊。 真的，就有的时候你知道，对我来说啊、嗯、有时候在家我要睡吧没有那么香，开着电视稍微有点底噪的声睡得特别的好。 但是哎，我还有一毛病，就是在我们家沙发上、嗯、任何的噪音都吵不醒我。只要说哎我困得不行了，叮了啷当了，说我们家那位说你上床睡去吧，我一上床立马清醒了。 又看来你们家这个沙发的黄好。 黄是吧，魔力沙发。 对吧，哎呦简直了。 来看看哈， 你看乖乖小熊说臭，嗯嗯嗯，装辛苦。而且呢，你看挥不去的思念就说了，啊、磊哥好，我偷偷跟你说哈、啊，大帅王一没有一天不怼你的，哈哈哈哈。 你看我还是老好人吧？ 你看挑事儿不嫌事儿大啊！ 你说说我上班第一天我们怼他们了吗？ 没有， 对不 对 啊？ 对不 对？没说他们坏话吧？ 哎呀、 啊， 咱们要说点好的，辛苦他们了呢。 是吧？他们辛苦吗？ 啊。 我挺辛苦的，我吃的特别多，最近。 所以我给你带礼物了，我告诉你。哎呦，这事儿是重点，待会儿我跟你聊。 为什么回来之后咱们要一起上呢？ 哎呦，擦的、抹的、吃的、喝的、玩的全有。 哇，全套的，最近不用去超市了。 得嘞，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邀请大家一起互动交流。我们的话题是， 就是怎么有一瞬间让您感觉，哎呦，自己是不是老了呢？希望您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北京文艺广播”，找到我们，就在微信的右上角。 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再来关注一条丰台大红门的事儿吧。 对对对， 好不好？这个位于丰台区南苑路西侧的大红门早市，也就是大红门服装城三期，至今呢已经是建成了十多年了，从事批发业态。我们呢本周啊，从这个丰台区获得消息，这个项目呢将于今年8月15号正式关停。2017年的大红门早市计划定为升级改造，疏解之后的摊位是4426个，从业者7000多人。截至目前呢，已经有3097个摊位的商户现场办理了解约手续，完成率达到了 70%。 预计8月15号下午1点市场全面停业。那么此外呢，木樨园、家纺、窗帘、布艺市场腾退的签约率已经实现了95%，7月13号已经彻底关停了，那就是明儿了。 那我在推理，今天明天去是不是还可以搞一些打折清仓处理？ 1块钱一个窗帘， 哎， 整个您就全甩了。 咱俩一会儿下节目转一圈， 我们家还真是缺。该以旧换新了。 对啊， 哎呀， 好了，了解一下文化方面的消息吧。备受期待的电视剧《脱身》日前呢，在北京在东方卫视，这是上海电视台了，收官了。哥哥乔治才帮助弟弟乔李杰成功脱身，圆满结局。不过自开播以后呢，该剧的口碑和话题并没有意料之中的大热，收视率呢也虽然不低，但是也没有达到预期的火爆，体现了主创的表达和观众的期待不是特别一致。 嗯， 而另一部大剧《爱国者》也收官了，同样引发了不少争议。这些年谍战剧一直不断的求新求变，但真正的精品并不是很多，所以说创作上究竟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其实要告诉大家，这谍战剧已经进入到审美的疲劳期了，虽然说播出数量不减，但是呢佳作已经没有了。 嗯， 大众对于这类剧情的故事逻辑、人物和表演等方面存在着不少质疑。 嗯， 对精品剧的呼声呢已经是持续了很多年，观众需求其实还有，但是谍战剧想要复苏，想要再火一把，创作者呢还是得从最源头的剧本抓起，既要满足新口味，带来新的创意，咱又得要坚守传统谍战剧的叙事特点、悬疑的风格，否则呀，咱很难满足观众日益提升的观剧需求了。 对，其实不光谍战剧，所有电视剧，大家对它的要求和品味的提升，所以是很难众口难调吧。但是还是编剧很重要。我记得以前的老电视剧，真能10年创作一剧本。 那当然了，万人空巷。但是今年年初的一部《风筝》还是可圈可点的。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我是高磊， 我是苗山， 一会儿见。 著名皮肤科专家针对皮炎、湿疹、荨麻疹、青春痘、白癜风、牛皮癣等皮肤疾病开展公益活动，即日起至7月15日，每天前60名患者可免费享受皮肤过敏原和皮肤 CT 检测。本次大型公益活动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灯塔医生挂号平台共同举办，预约著名三甲皮肤科专家可拨打电话010-6955-6966-6955-6966。 广发银行于2018年7月10日至19日代销储蓄电子式国债，期限3年期、5年期，额度有限，售完为止，详询广发银行各网点。投资国债，利国利民。 街上余庆，国富民丰。北京华天庆丰包子铺 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灯塔医生挂号平台共同举办的白内障免费筛查大型公益活动正式启动。活动由多名北京著名三甲眼科专家参与，每天前30名打进电话可免费申请。白内障免费筛查活动申请电话：010-6700-2877。6700-2877，6700-2877。 苏宁夏季送清凉， 7月13日至17日，家电7折起， 海尔全品让利，满额送卡萨帝冰吧。 苏宁空调快速送装，省钱省心。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接下来呢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3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38元。爱情之石红宝石是七月的生辰石，是结婚40周年纪念石，象征着炽热的爱情和美满的婚姻，也是母亲送给女儿最贴心的嫁妆，最暖心的成人礼。菜百红宝石月千载难逢，千里克拉红宝石推展非凡开启，更有会员尊享品时尚珠宝等专享的买赠等您来。购瑰丽红宝尽在菜百首饰，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的活动详情。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苗山。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我高磊又回来了。 我胡汉三又回来了。 怎么听了我那么不像好人呢？哎呀，很想念大家哈，十几天的休假之后呢，也跟大家其实有一段时间没见了哈。我觉得我上节目的时候感觉都有点生疏了。 真的吗？ 啊，都不知道跟大家来唠什么了，你知道吗？ 哎、 聊什么了？ 你放心啊，就是在你还在想不知道怎么互动的时候，大家已经层层的都发来了短信 了。 哎、比如说糊涂的旁观者就说了。哎呀，这个老不老不好说哈，反正是厨还能饭，其他都否了。您老有文化了 啊，真是，还是少吃点吧哈。 对，这不是辛弃疾的名言，但是人那话原文就是说，只要能吃饭，胃口好。 就不算老， 对吧、 哎、 所以您说还能饭，其他都否，其他不重要，您找的还能饭就够了。 最重要的，我和珊珊我们俩都是吃货，你知道。夏味倾城夜半凉就说了，高三时你可回来了，你个死没良心的、哎、你怎么才回来呀？为什么我们珊珊女神都累瘦了，不给喂回白白胖胖的，我让我帅锅锅捶你小胸胸。 其实我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哎，这十几天没在直播间当中跟大家来聊天，怎么你们的这个画风都转成这样了呀？ 这真的怎么？哎， 我都有点适应不了了。 其实吧，最近由于很早要上班替高磊，所以吃的特别 好， 所以瘦是没见瘦。未来几天呢，希望就把减重这件事提到日程上。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来说一个话题哈，可能跟心态、跟年纪、跟我们的身体，包括对于事物的看法都有关系。因为呢，我们刚刚念到一条消息啊，就是呢，一家医疗机构对于我们大概几十万人吧做的一个测试，50多岁的人，他们的实际的心脏的年龄已经都超过了66岁，就等于是未老先衰了，力不从心了，这词儿就打这儿来了。 哦， 嗨，我们瞎解释啊。所以呢，今天也跟大家来说一说，您有没有那么一瞬间，那么一刹那，那么一档口，哎，形容的对吗？突然感觉自己老了。 哎呦喂， 哎呦， 数学宝贝就分享了一下，说原先刷夜一晚上不睡跟玩儿似的，啥事儿没有、现在晚上10点不睡，困得死去活来。原来呢夏天是什么穿凉拖，这个穿吊带喝凉饮，现在夏天不穿凉鞋趴脚底下凉，这个穿那个护肩得把这个膀子呀、脖子都护好的衣服， 护好了，对对对， 而且这个保温杯还不离手，应该说开始注重养生，开始我就老了。 真是，我告诉你，今年入夏我最大的一变化是什么，可能你们都没注意到，我呀是特别怕热一个人，我基本上到了夏天就是从6/1开始，我还有一个时间节点， 儿童节那天，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记得小时候6/1儿童节那天，就是学校就可以允许我们穿短裤了， 对 啊，我就从那天开始换短裤，一直到大概9月中旬左右再换长裤，这期间没有特殊情况我绝对不穿长裤、因为我觉得一个累赘而一个热，但是 今天怎么穿着长裤呢？ 不仅今年我就没穿过短裤进直播间。 那是因为咱最热那段时间您逃到欧洲去了， 在之前还有那么一段时间也是37-38度、有那么一周的时间我也是天天长裤长袜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一啊确实是老了，二一个空调有点凉， 是不是觉得嗖风 特别嗖？ 我那天跟大帅说，我说哎呦这是嗖的慌，他说什么意思，你说什么呢？ 我告诉你，这就是人老了以后对自己身体的一个认知，重新的一个认知。 对，但是其实啊，以前我记得爸爸妈妈这一代人经常会告诉我说多喝热水，别吃凉的，那会儿就 不理解 听嘛，哎，但现在都不用人说，自己就找热水喝去了， 是吧、 啊、 天天拿一保温杯里边沏着白茶，我告诉你白茶真是好东西啊，出去十几天尤其是去这国外旅行，你水土不服啊， 但是分体质 啊，分体质， 我有一个朋友喝完白茶就心悸、啊 哦，那么大劲儿呢？ 对，因为 比绿茶还狠。 比普洱有的时候都是看什么年份的白茶。 哎呀呀呀呀呀！我喝不起七年的，我告诉你，我只能从一年起。 对，白茶还挺刮油的，是不是？ 对， 比如说这个 Remy 就说了，过了30之后，再也不敢整宿的吹空调了，知道腰疼了，熬夜也好几天缓不过来。孩子这也一天一天长大了，哎，老了。 我告诉您啊，吹空调是这样的，您别给它开到那个叫什么那个制冷那档，您就开到抽湿。 哎呦，咱俩都老了。 Give me five。哎呦嘿，你看我们俩开家里空调都开一档， 常年 容易吗？ 开这个的， 我也是。 它有降温的 功效。啊，同时因为夏天北京啊特别潮湿闷热，马上7月17我没有记错的话就该入伏了， 对， 头伏一来这家里的湿度也外边的湿度都特别大， 对， 所以您开抽湿准没错啊。 而且其实好多，我之前我跟大帅还聊过，我说应该开抽湿，他说哟北京这么干还抽湿，我说不是一种干，就是它干还是气，就是感觉空气里还是有点干燥，但是咱们说那个潮湿是那种闷热里面的潮湿， 对 吧、 哎、 就是俩不冲突。 而且呢你开了除湿以后呢，那风啊没那么贼， 对它不会那么横的吹出来， 对，打你身上没那么硬，就不会往你骨的缝里钻。 咱俩这形容词搁一起要大帅疯了。 哎，俩北京孩子们说这话都是差不多的意思吧， 瘦的红哥。 得了，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文艺广播哈，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说一说我们的话题是， 有没有一瞬间让您感觉自己老了呢？那一瞬间又是什么时候呢？希望您和我们互动交流一下。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北京时间的8:11啦，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大家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苗山。 今儿凌晨2点又一场球赛，是不是？ 你看了吗？反正你也睡不着。 我睡不着，但是我在那数羊啊，我一只羊两只羊 3 sheep 4 我就数啊数啊，数到最后我也没睡着。但是好像很多的，我早上起来5点多钟醒的时候，我刷朋友圈，大家又炸了。 没错，因为什么呢？世界杯是曼朱加什绝杀克罗地亚，逆转英格兰，首进决赛啊！ 克罗地亚进了。 今年的世界杯你知道吗，就应了英文里边有一句话，一切皆有可能。 我告诉你啊，我觉得吧，你就反着来，就是大家呀就跟买股票的，当然这个可能形容不太贴切，因为我也不买股票，就是大家都买涨的时候你买跌、大家都买跌的时候你买涨，就是大家都认为英格兰肯定这次能赢的时候你就买克罗地亚，你就不是说买啊，就是说你就去猜克罗地亚赢，这都对了。 逆向思维， 那就是决赛是克罗地亚对法国了。那大家可能是不是都认为法国会赢呢？ 哎呦，对。 但是我告诉你，我是这么想的，我就又多想了一步。你看啊，大家都认为法国赢，哎，刚才我不是说了吗？买涨不买跌，那咱们就押宝在克罗地亚身上。 可是你发现了吗？ 但是你再逆转一下，人家都要押克罗地亚，咱们就定法国。 可是你真的印象里啊，但凡是今天没赌资，就咱俩是赌一个烧饼还是油条还是煎饼，没赌资的时候咱们都能猜对，但凡压个什么就肯定悬了。 压根油条立马我输2根，是吗？ 对。哎，不过这一届世界杯真的是哈，就是每一天都有惊喜，应该说。 对对。 法国对克罗地亚，好吧，咱们拭目以待吧。反正昨天晚上应该英格兰的球迷应该是伤心失落的一晚。 对，彻夜未眠吧。但是其实好像法国队是在开赛以来一直是被认为表现不错的一支，或者说是大热球队之一。 对，其实今年世界杯我有一个感觉，就有点伤感，其实跟咱们主题有点像，就你会发现这一代人又过去了。 梅西， 对 ，C 罗， 就是这一代人。 除了他们俩，我还真说不出来别人了。 就是我们熟悉的这一代球员，就看着他们从比如说上上届的世界杯冒头出来，到这一届可能是他们最后一届了，觉得又是年轻人的天下了，因为这次冒出来很多年轻球员。 比如说，说实话，我最看好德国队在小组赛都没有出现，对吧？但是在他们第一场比赛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整体怎么踢成这样？因为上上届和上一届的世界杯决赛，我还是在那个，我想想，使馆官邸旁边的一个德国餐厅，为了有气氛嘛，然后去那儿看的时 候，德国球迷都疯狂了吧？ 对，非常疯狂，他们集体穿着那个当时是三颗星升四颗星的球衣嘛，然后觉得哇，踢的确实很棒，就是怪不得人家杀到决赛。结果在这一次他们小组赛的整体表现，我就觉得不是很满意。但是在最后加时之前的十分钟，就上来换来了一个新的小男孩，我都不认识，结果。在十分钟的最后十分钟，他射门了大概有10到15次， 就十分钟， 非常积极， 哦， 动不动就压到禁区里，所以你就会发现，哇，就年轻人又冒头了，又是一代人出来了。 就其实呢，德国的这个怎么讲的踢法，就是全部碾压式的这个踢法， 对， 就是强攻 对攻， 但是这次好像就表现的特别软绵绵， 没使上劲儿 啊，对，可能我觉得还是就是头上有上届冠军的压力在，这球员们脚底下都活都使不出来了，反正。我这么瞎感觉吧， 瞎感觉， 感觉也对，你再感觉感觉呗。法国和克罗地亚，你预测一下呗。 我不敢感觉了，我到今天 不敢预测了。 我跟你说，我最近几顿饭都输出去了，不敢感觉。 你知道吗？昨天我还押宝呢，费德勒，结果人家老将又输了。 哎呦，咱们再了解一下昨天夜里的消息，也是今天凌晨，2018年的温布尔登锦标赛进入第9个比赛日，头号种子八届赛会卫冕冠军费德勒在先胜两盘，第三盘浪费赛点之后，在长盘决斗当中以6-2、7-6、5-7、4-6，最后还有11-13输给了八号种子安德森，爆冷闯入了半决赛的南非大炮，然后呢将静候拉奥尼奇和尼斯内尔之间的胜者， 啊，其实我觉得这个费德勒真的是不容易了，已经37岁高龄了。 因为网球是一个对个人体力要求很高的一个项目 啊，对，当然了也包括经验哈，但是就是说如此之高的年龄，他还能够，他打这场球之前是排名世界第一的，纳达尔是第二，你想想，37岁高龄，世界排名第一，大满贯数量也是世界第一，就是在现役球员当中，20个大满贯，那是相当卓越的一个成绩，所以有，而且温布尔顿又是他的怎么讲呢？福地，八届冠军，你想想能拿下一次大满贯，就是这一个球员一辈子就没白练球。 大满贯就是一年的4次重要赛事嘛，都是冠军。 李娜拿过2届， 对 啊， 那是传奇了， 那真的是亚洲的传奇。 尤其对于我们亚洲人的体格来讲更是传奇。 哎，说到娜姐，娜离子们特别的兴奋，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次的温布尔顿是他时隔4年，因为2014年他退役嘛，时隔4年之后他再次拿起球拍，以球员的身份登场亮相，但不是正式的复出，他是参加元老赛，和这个日本的一个位选手叫什么，反正一位日本的老将搭档女子双打。 哦， 取得了一场胜利。我们在场上又看到了他熟悉的正手反手，哎呦，进攻非常犀利，而且他打球也不较劲了，也不生气了，就特别轻松，每打一个球就露出了灿烂的微笑。我觉得娜姐现在真是魅力无限。 对，现在人家就是来玩的。 对， 是吧？ 啊，听说电影快开拍了呢。 哎呦， 啊，真的，我们也期待着明年哈，这个李娜自传体的电影能够早日和大家来见面吧。今天呢，我们也说了很多的老将，比如说 C 罗，比如梅西。费德勒、李娜，这些老将可能也都会在那么一瞬间意识到自己真的老了。 对，尤其在这届世界杯，我相信很多老将都意识到自己老了。但是呢，青春的岁月还是美好的回忆，我们就致这些青春美好的回忆吧。 送给这些老将，也送给收音机前的你。 漫长的告别是青春深夜，我冬夜的手像滚烫的誓言，你闪烁的眼像脆弱的信念，贪恋的岁月被无情召唤，骄纵的星星烟消云散， 美景奈何天，为谁辛苦为谁甜，这年华青涩逝去，却别有冬天。良辰美景奈何天，为谁辛苦为谁甜，这年华青涩逝去，明白了时间。 王菲也老了，前两天我看她这个一些新闻，哎呦，她素颜真的50多了吧？ 我觉得太瘦了吧。 女神其实也有落幕的时候。 我觉得太瘦了吧？ 太瘦了， 太瘦容易长褶子。你看我们就绷得紧紧的。 所以你是山女神呀，对不对？很多听众朋友心中的油瓶女神。来，油饼女神，今天我们说到的话题是什么来着？ 哦，就有没有那么一瞬间让您感觉自己，哎呦，突然感觉老了 啊？ 如果突然有那么一瞬间，或者您还记得那瞬间，因为什么让您感觉老了，就别忘了跟我们互动一下。搜索微信公众号“北京文艺广播”，找到我们，跟我们互动。 是，来看看抱抱栏吧。 好嘞。 前两天和健身教练说，我体重减到两位数了。啊，就是100斤以内了呗。 哦， 就送自己一双超级喜欢的运动鞋。 我上初中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两位数。 现在是多少？ 现在可能 不方便，可以不说。 可能快四位数。 呀啊！你别吓我。教练说：“姐，您这双鞋是该换了，穿了好几年吧。”我仔细想一想，这双鞋呢，还是10年前没结婚时候买的。当时教练就惊讶了，我也惊讶了。都买了这么多年了，一点都不觉得。那一个瞬间，我突然觉得，哎呀，我老了，真是爱回忆了。 嗯，哎，对，其实这个是我个人觉得一点。 哦、 其实大家说什么那个身体啊被掏空啊，还有睡觉的问题啊。 你是广告吗？ 哎，不是，我最近看了一小品，就是那个谁贾冰的那个特别逗，他演了一个送餐员，所以他在跟那个客人送餐的时候说：“哦，小哥。”你觉得身体被掏空，而且一定要这样说，特别逗。我现在沉浸在相声小品里，我发现我老了，因为以前姥姥姥爷就爱看什么 相声小品， 对小品什么的、哦。我现在没事在家真的看1个小时、2个小时，而且我看电视回放，我经常看，有的时候有专题节目，傍晚的时候地方卫视是播的，然后经常看相声小品，1个小时、1小时的。 你这是一方面表现，就是我是正好赶上前一段时间我休假之前，我家里的收拾东西。 哎、 我翻出了好多旧照片， 就开始回忆， 然后我还专门把比如说我这个初中毕业高中毕业大学毕业的那几本毕业纪念册，我就放到了我、特别容易拿到的地方，我每天有时候我就会拿出来看一眼。 哎，你觉不觉得现在手机发达了，也不怎么拍那个纸质照片， 你根本就不往纸上写了。 对， 那个时候毕业留言的时候全是，我就记得特别清楚， 同学录是不是？ 对，同学录我记得特别清楚的一个是我当时有一个同学，我初中毕业的时候初三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叫刘振鹏、 嗯、 不好意思振鹏报你的名字了。他当时是吹圆号的，因为他是音乐世家、 嗯、 他爸爸是指挥，他妈妈是吹圆号，他继承他妈妈的衣钵也是吹圆号，在我们学校日坛中学是当时是银帆艺术团吧， 嗯， 是主力吹圆号的，他就用五线谱，他整个把友谊地久天长的五线谱给我画在了我的同学录上， 哇， 然后写下高磊，就是祝我们的友谊地久天长，写上当年的19几几年的一个日期， 我心里一揪，真的， 哎呀，真的是， 我、哦、天哪，我要哭了， 我就是这个同学录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当然其他同学写的也非常的深情，有写诗的，有怎么怎么样的，但是啊，我看到了你双眼当中泛着泪光、哦、 真的怎么那么感动，这个刘振鹏同学你在哪里？ 刘振鹏现在也挺好的，带着他们家闺女一块老玩去、 啊、 挺好的， 真好、 啊、 有而且是吧，就是人莫名的就是会爱回忆，然后见到朋友经常会聊哎以前的好多好多事儿、 嗯、 你会发现你可以分享的东西越来越多， 是 就是岁月就在你脸上留下了越来越多的味道， 这也许是你老了的那一瞬间吧。 对， 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 爱在菜百。 爱情之时，红宝石是七月的生辰石，是结婚四十周年纪念石，象征炽热的爱情和美满的婚姻，也是母亲送女儿最贴心的嫁妆，最暖心的成人礼。菜百红宝石月，千载难逢，千里克拉红宝石推展非凡开启，更有会员尊享品时尚珠宝等专项买赠等您来。购瑰丽红宝尽在菜百首饰，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内容。 好了，北京时间的8:24，我们来快速浏览一组文化快讯。新白娘子传奇呢，曾是暑假来了的标志。那么今年暑假，由杨紫、任嘉伦等主演的古装青春神话剧《天战之白蛇传说》将重新演绎这一经典故事。该剧于7月9日在爱奇艺独家上线。 中国交响乐团2018打开音乐之门暑期系列演出日前正式拉开帷幕，即日起到8月26日，在全新的叫一起玩人生美国粹趣和古典乐四大板块当中呢，将会有60场音乐会和4场公开课等体验类活动陆续进行，涵盖传统古典音乐、视听类普及音乐会、民乐、声乐、戏曲等形式，到时候感兴趣的朋友一定去看看。 近日，在沉寂了1年零3个月之后，郎朗手伤终于痊愈，重新回到了舞台，与波士顿交响乐团携手精彩演绎了莫扎特的第24号 C 小调钢琴协奏曲。这是郎朗自2013年后首次重返坦格尔伍德夏季音乐会。在当晚的演出之后，郎朗也是接受了采访，他说：“我终于回到了舞台上。” 7月12日、13日，也就是今明两天，主题京剧《穿越后梅兰芳时代》即将在国家大剧院小剧场第4度上演。这个穆柯寨主演，刀马旦武旦演员陈宇作为京剧宋派名家宋丹菊老师的高足，这个收获了众多新老戏迷的赞赏与期许。这次演出穆柯寨最大的亮点是他的拿手的这些功底，霸王别姬的虞姬饰演者，黑龙江省京剧院的青衣演员马佳，这次呢将会与霸王一角的饰演者天津京剧院的武生黄奇峰联袂出演，更是向青衣梅兰芳与大武生杨小楼1922年京剧《霸王别姬》的创牌穿越时空遥遥致敬。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展览，日前的水立方月光如水探月展正式拉开了序幕。英国知名艺术家卢克·吉拉姆的标志性艺术装置月球博物馆主体呢是一个10米直径的大月亮，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巨型月亮装置。不同于此前的展览，这次水立方的大月亮是卢克·吉拉姆专为水立方打造的，采用了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探月工程的超珍贵清晰数据，是真真正正的中国版的超级月亮。 这有很多的朋友都发来短信了啊，说这个四七就说小时候玩双杠，能双手握着双杠后空翻不费劲，后来大了和朋友去操场想大显身手一番，发现翻不过去了，一瞬间觉得自己的骨头硬了，就自己老了。 我那时候双杠我一下我就能起来，我现在一下我就坐地上了，我就 好，我们休息一下，有什么想说的您继续发来。我是苗山， 我是高磊，一会儿见。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凯瑞姐，都说怀孕吃燕窝对孕妇和宝宝好，但不知道买什么燕窝靠谱。 推荐你买小鲜炖鲜炖燕窝，一瓶等于一盏干燕窝，零添加，保质15天，当天鲜炖，冷鲜配送，今天下单明天就收到了。 哇，这个量够足还新鲜，我就去下单。 吃鲜炖燕窝找小鲜炖，销量突破180万份，天猫京东搜索小鲜炖，仙女的仙哦。 什么是自由？自由是梦想不受空间局限，自由是激情不被道路禁锢，自由就是全新奥迪 Q5L 搭载智能Quattro 4轮驱动系统， 以清新夺目的设计美学、超大宽室空间，令你纵情山水间尽展自由。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恭候您的莅临。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苏宁夏季送清凉， 7月13日至17日，家电七折起， 节能补贴最高800元，30天包退，365天包换。 苏宁空调快速送装，省钱省心。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三伏枯树叶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喇叭儿，手里把乔杉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桌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打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 6885-858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了，北京时间的8:31，接下来呢，我们将电话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李工。李工你好。 你好，早上好。 哎，早上好。昨儿我一回北京，咱们北京就开始下雨，一直到今天哈，这个倒是天凉快了，但是下雨可能对我们的出行会有一些影响。李工，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 啊，今天天呢，从预报上来说是阴转多云的天气，可以说主要降雨天气过程结束了，但是现在下雨的地方还有，比如说像在通州、大兴，还有这个房山也出现了这种小阵雨天气，但这个雨呢都是比较零散的，雨量也都比较小，对出行呢应该说影响不大了。其实说到昨天这场雨啊，应该说降雨时间持续的还是比较长的，全市平均降水量到今天早晨7点已经超过了25毫米，25毫米是个大雨的量级了。那这个测站呢，咱们一共434个测站，有208个是超过25的，那说明有差不多一半是有大雨，其他呢基本上是中雨，还有两个站是达到了50毫米以上，这是暴雨的量级。这两个站分别分布在像延庆的暖水面，还有就是平谷的这个大东高村。 嗯，东高村是。 东高村这两个站，所以就是应该说昨天出现了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这个量级。但是昨天还有个特点呢，就是雨势比较平缓，咱们最大的小时降水量是13.3，出现在通州的中富通，这13.3按照小时降水量16毫米以上才是短时暴雨的话还不够这个量级，所以总体来说比较平缓。这样的降水比较好处呢，就是不会出现这种自然地质灾害了。 嗯，对。 如果说这雨下的比较急的话，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是，那这眼瞅着快到周末了哈，周末这几天还会有如此量级的雨势出现吗？ 我也刚刚听完咱们全国天气的一个会商啊， 哦， 这个会商的结果实际上从咱们北京也是，这今天是短暂的停歇，明天又开始出现这个报的是雷阵雨天气， 哦， 但是就咱们华北地区来说，明天到14号还有一次 暴雨到大暴雨天气过程。 哦呦，还有啊？ 还有，这个主要降雨带，这个比较强的降雨带是，并不是在咱们北京，是在河北的中南部，天津到河北的东北部地区。 东北。 所以啊，河北的东北部要记住啊，那是包含了海边， 对， 就是秦皇岛， 对对对， 然后再往北一点就是避暑山庄承德， 是。正好是赶上一周末，13到14号，周五周六嘛。 对，是不是这个中小学生已经放假了？ 啊，有啊，对呀，啊，都放假了。我们家那边就放。 我今天早上出这个坐车的时候，就已经看到好几个家庭带着孩子就已经到咱们北京来旅游来了。 是， 也是外地的，所以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因为啊，咱们这个华北地区的雨季呢，比往年提前了10天。 嗯嗯。 所以呢，这个降雨这个持续的时间和强度都已经这个和咱们七下八上。这个那个时候已经类似了， 嗯， 因为这个雨季，咱们原来说七下八上是降雨最为集中的这样一个季节，所以提前10天，也就是提前到了这个季节。 对，所以大家伙出行的时候之前一定要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看看是不是下雨了，而且呢最好建议大家每天都带上雨具，您说是不是李光？ 对对对，所以啊就这个过程要特别注意，明天开始到14号，而且不仅仅是限制在华北地区，还包括东北的像吉林、黑龙江，也要受到这种天气过程的影响，这个要特别小心。因为最近几天啊，像在四川还包括陕西都出现了比较强的降水，或出现了这种灾害性的情况，所以夏季出行要特别注意这种天气的突变， 嗯，好的， 带来的影响。 谢谢李工啊，您今天出门的时候也得带上雨具哈。 我今天就不出门了，一直守在电话前，来给你们报告气象信息。 好的好的，辛苦您辛苦您，我们下午5点半吃喝玩乐大搜索的旅游天气预报，再见。 那时候我们再见。 谢谢您，谢谢。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876路况信息。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人保直销车险又叫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再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返，服务有保障，放心看球赛。 4001234567。好了，北京时间的8:36，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目前的城市路网交通指数是5.2，处于轻度拥堵级别。环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呢，包括有西二环广安门桥到复兴门桥由南向北，东二环的左安门桥到建国门桥的由南向北，北五环五元桥到广顺桥由东向西。再来关注快速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呢，包括有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由北向南，建国路华茂东路到西大望路由东向西，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的由北向南。以上路段平均的运行速度都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的。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01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至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1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Super thing, hotter than the sun in the south of Spain. Got me soon as I walk through the door. Oh, my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苗山，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今儿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互动一个话题，咱们不当一个特伤心的事儿啊说哈，咱们就当一个 调侃调侃， 对，调侃调侃，自己回忆回忆，想一想，乐呵乐呵，是吧？就那某一个瞬间，您突然觉得自己老了，怎么证明自己突然老了？您想想为什么会这么想，为什么会发生类似这样的事儿，对吧？ 小辉这位朋友说完了，我扎我心了。 哎呦， 他说的以前我属于潜水那种，今天我一听这话题，哎呦，扎我心了，所以我得先说一说啊。虽然我今年已经25了，你说是不是扎我？这哪是扎您，这扎我。 对啊，我比您大，拐弯还得拐弯呢。 对，小辉就说，虽然我今年25了，但是我从来没觉得自己哪儿老了。您哪儿老啊？ 哪儿都不老。 他说一直自信自己属于不老男神的那种。 哎呦， 可是就在前几天，我跟我女朋友视频的时候，就在我哈哈哈大笑之时，突然发现自己有了鱼尾纹。 你可以出去了。 当时就觉得自己老了十几岁，特别的难过。估计是乐极生悲吧。从那以后，我跟女朋友视频，我都不敢笑了。 哎呦，大老爷们儿无所谓的，就有点鱼尾纹，还证明你这个怎么讲，有阅历了，有味道了，对不对？ 哎，你知道，就像欧美的一些年轻。人20岁，他一乐也有抬头纹，好吗？ 真的是， 是吧？ 就20多岁，你看着跟40多的似的；40多，你看着跟啊，不是，就60多似的。 他们好像吧，20岁就那样，你看等到40的时候还是那样。 好像我爸就是这样，20多岁的照片跟他40-50岁时候拍的一样一样的。 哎，其实我就是这样，你知道吗？ 姐， 我有一次，我6年级的时候，有一次到我爸。 6年级就长成这样了。 我真的6年级跟现在变化不大。我6年级的时候去我爸单位吃饭，那时候不都去爸爸妈妈单位食堂吃饭吗？ 对。 然后我爸的同事，一个小同事见到我就说：“哎，你上初三了还是上高中了呀？”我说：“叔叔，你说什么呢？我才上6年级。”然后他就说：“哎呦，那 可怜的丫头。” 对，然后叔叔就说：“哟，那你长得真是显大，对，有点显大。”结果前两天我爸他们退休什么老干部聚会，我送他去的，又碰到那个叔叔。 那个叔叔一眼就认出你了。 叔叔一眼就看见我，而且还能记得我名字。我说：“哟，叔叔，你还记得我？”他说：“天哪，你怎么呀？这跟6年级没什么区别。” 你这个叔叔的记忆就停留在你6年级的那一个档口了，那一瞬间了。 对，而且前两天我翻出咱俩。就我刚来台里的时候，咱们去四川吧，应该是还是江西啊？ 江西 ，咱俩拍了张合照。 嗯， 我觉得那个照片除了就，反正你也没什么变化， 大概 你也没有变化， 大概13年前我记得好像是。 哎，其实也不是没变化，你比以前更帅了呢。 是吗？我就爱听这话，我还停留在2位数是吧？ 对， 我说那个，不是2位数，这个年龄怎么说呢？就是 年龄一直2位数。 不行，我告诉你，真的缺觉，一宿没睡着觉的人，现在脑子真是断电啊！ 真的，看那张照片，说实话，还是孙伟老师给大家拍的 啊。对， 就是真的，就是你也没什么变化。然后我就是觉得那个时候吧，就有点婴儿肥，脸肿，但是我觉得可能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嗯， 但是长相啊，其他都没有什么 变 化。 都没 变 化，对，就证明。真的心态好， 对，就是咱俩没脑子呗。 说到重点了， 对， 来看看例子，我是93年的，你也可以出去了， 你出去吧， 你也今年才25。他说上大学的时候老熬夜，一周为了学习工作各种，就睡什么20多个小时也能给最终扛下来的那种，再累再困也觉得我眯一觉我就能缓过来，但是前一段时间发现自己熬不了夜了，过了12点就困得不行，下个红眼航班。得还2-3哦，就是说出差呀、啊、什么的，是坐了个红眼航班回来得还2-3天、 哦。 忽然间意识到自己老了，体力不行了。周末的时候，虽然心还在浪，身体却只能在家躺着，因为好累好累、啊。 对，比如说这个黄一萌就说了。说哎呀，你说这话题就看我病历本吧、 啊、 我是2000年办的、 啊、 从2000年到2014年就写了一篇，就等于就看了一次病、 哦哦、 到从14年到现在已经写了 N 篇了。 我、哦、天， 之前感冒就喝水，现在哼，不发个烧好不了，什么颈椎啊眼睛的问题全出来了，我今年25，你也出去吧， 你也出去吧。这但是我真的前年的时候我有一次咳嗽，你还记得吗？ 啊、哦， 2个月的时间，咳咳咳就好不了。当时我看了一个老中医，老中医说啊，小伙子，你马上40了，你再这样下去，40之后你的身体会， 被掏空。 对，对，被掏空了。 我怎么这么喜欢这样？ 那这样你还是要矜持一些的，我告诉你啊。 而且真的，我好喜欢那个贾冰这个演员， 演技特别到位。反正他就吓唬我，也不是吓唬我，就是说我说这不注意的话，这个四十岁是个坎儿，男人真是一个坎儿。过了四十，你的身体会成一个阶梯状的下降的趋势。 嗯， 如果你要不管它，如果你要不维护它，就像一辆汽车一样，给它换机油、换三滤，那就完了。 那怎么换啊？ 我就注意保养啊，从那年开始我就再也不吃任何凉的和喝任何凉的了。 哦，其实真的，我其实从曾几何时就发现自己爱上了保健品。以前经常说我爸妈说哎呀没事花钱买这个嘛，现在就慢慢就突然早上起来啊，我今天早上出门我就发现我默默的打开几个瓶子拿了几颗药吃了出来的。 我也是， 就默默的。 对，朱红也是天天一大把往嘴里呱呱就吃。 真的是这样。哎呀，这个古韵舞步灵仪就说，妈妈生病住院了，我觉得呢这个时候应该尽孝，所以坚决不用护工，我都自己来，但没超过两天就感觉呀，这个身心疲惫，体力不支，这时候就觉得自己真是老了。 嗯， 哎，真的有时候家里有病人啊陪床，你就会发现哎呀真的对， 应该多生几个孩子。 对，而且对体力的那个挑战特别大。 对，因为你白天要上班嘛，你晚上还要来看护老人、看护家人，这是绝对对你的身体和意志力的一次非常非常巨大的考验。 都不说您给这个擦背翻身这事儿，就是说每天往返医院这路程。嗯， 就够您一呛的， 真的折腾。 嗯，是。好嘞，欢迎大家吧，咱继续来说一说，有没有那么一瞬间让您突然意识到，哟，我是不是真的老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咱也来聊一聊哈。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好啦，北京时间的8:46，接下来我们这个板块一起来关注旅游方面的最新消息。首先来说说石家庄机场吧，将在北京西站设专用通道了。 嗯，日前呢，我们就从石家庄机场了解到，石家庄机场将于近期在北京西站设立空铁联运服务柜台和专用的乘车通道，来减少乘客的等待时间。今年上半年呢，石家庄机场陆续新增了石家庄到晋江、长沙、兰州、长春、暹粒等15条国内国外的航线，加密珠海，还有这个南京、宁波、绵阳、北海、新加坡等多条航线，累计运营航线是121条，同比增长19.8%。与此同时呢，石家庄机场的积极挖掘区域内的优势，统筹航空旅游资源，推进了石家庄机场河北游客旅行中心以及正定航空旅游集散中心项目，开发了河北加航空旅游线路，依托国内重点的干线航班和支线航班，积极引导国内的旅游客源地市的旅客由石家庄机场进出京津冀地区。 嗯，以后咱们去京津冀就更方便了哈。 比如说好多出国的线路，好多人都是从北京坐大巴车去天津走，现在这个石家庄机场又是一个新的选项了。 对，石家庄机场我告诉你，早几年就已经成为我的新选项了。 哦， 它飞新加坡、飞泰国、飞香港都特别便宜，但是就2个小时的高铁都到了，特别方便。 而且据这个我们很多记者啊调查了一下，说在网上，比如查找7月12号，比如今天吧， 嗯， 北京到广州机票价格，然后呢最低的北京飞广州机场最低是1150，选择空铁联运方式最低是710。 所以这种方式还是不错的，尤其相当于就是坐高铁然后那儿转石家庄的飞机 对， 能省不少钱， 新选择吧。我们再来继续关注河北雄安新区科学划定白洋淀生态保护红线。我们的从河北雄安新区的生态环境局了解到，该局呢结合雄安新区总体的建设规划，积极参与编制白洋淀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科学划定了白洋淀生态保护红线，加大红线区域的保护力度，严格控制各类开发建设活动。 哎呦，真是不错，我们这个板块应该说是乐行京津冀的一个板块，所以呢关于石家庄啊这个包括河北啊周边天津城市的这些消息可能会多一些。 是， 下面要给大家分享的就是河北将会推出40条下纳粮精品乡村旅游线路，为了实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工程，打造绿色生态环保的乡村生态旅游产业链，构建京津冀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圈。今日呢河北省就推出了40条下纳粮系列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和9个精品品牌。 对， 据介绍，这个线路主要包括廊坊市欢乐一下线路、廊坊市的京东夏日度假游线路，还有沧州市渤海之滨纳凉休闲线路，还有保定市的京西400这个避暑线路，还有秦皇岛市的休闲观光养生线路，张家口的夏季避暑生态旅游线路等等。我觉得到时候大家可以就在官网上查一下，尤其这河北的很多的旅游景点离咱们也不是很远，利用一个周末就来一个往返没问题， 没问题，没问题。咱们坐着高铁出行，不过这周末大家如果去河北的东北部地区，刚才咱们理工不是提到了吗，像这个秦皇岛啊、北戴河、南戴河那边呢会下雨，雨势还比较大，建议咱们这大家伙呢一定要这个注意出行的时间选择了哈。好了，现在真的我们已经在直播间坐了一个半小时了，不知道外面又没有下起来呀。 不知道， 反正今天上午还有雨， 咱俩别猜了，知道就是猜的能力最近啊通过世界杯检验，我已经不敢猜了。我什么都不敢猜了。 那就来听听这首歌吧。 我想你用种种欢笑让我知道北京下雨了，某些情绪让人幻想感动，那人笑让我知道北京下雨了，某些情绪让人幻想感动，却担心失控。 北京下雨了看看大家伙给我们发来的一些信息吧。 小茹就说了，哎呦第一次互动啊，我感觉老了的瞬间就是原来啊看见高中生早恋什么的就感觉青春真好真羡慕，现在再看见瞎胡闹什么啊，闹腾赶紧学习去，不好好学习以后怎么办呢， 年纪大了是过来人了是吧， 这思考角度完全变化 不一样。我爱大课哈、啊、就说了，一直不觉得自己老，前两天同学聚会，其中的一个同学啊虽然说比我大这么几岁，但是他居然当爷爷了 啊， 等到我们正在取笑我们这同学，哎呦你说你好老的时候，谁知道他冷冷的一句话说，我们小学可就是同学啊，谁也别说谁。所有同学顿时石化，是啊我们都老了。 都是做爷爷奶奶的。 可说呢， 是吧？ 无论您现在当上爷爷奶奶还是没当上，反正您到了那个时候。 嗯， 哎呀，这个嘉雪就说，每天和儿子啊一起背学校要求背诵的唐诗，每次我都是在儿子背会之前就能顺利的完成背诵，但奇怪的是，过几天返回来再背这首诗，竟然忘了，儿子竟然顺利背完。哎呀，这记性真是老了。 现在咱们这真的就是瞬间记忆， 瞬间， 就是年纪越大，真的就是瞬间记。你当时能记住，你再过那么一两个小时，按我妈的话讲，就是撂转就忘， 这撂转就忘，数小耗子的。 哎呦，我真是服了。再来看看哈，这个星星说，大家说的变老的原因都不直接，给你们说一直接的。我外甥女儿，就是我表姐家的孩子，结婚了。 嗯， 再过不久我就要当姑姥姥了。 哎呦， 姥姥级别的。可哀家。 哎，你这姥姥能轻点读吗？怎么能姥姥级 别的。啊啊，对，按北京话的那意思就另外一层意思在了。 就这句话阐释的最好的是陈佩斯、 啊、对， 是吧？ 他说，可是哀家刚刚34岁，谁也没觉得俺变老啊，咋整啊？现实就是这么残酷，我就成姑姥姥了。您辈儿大、 哎、 您辈儿大，您别紧张， 主要是辈儿、 啊、 主要是辈儿 啊。 灵活的胖子说，我现在26，以前是货运司机，在公司当职员3年，我是完全就是呆的，可能呆废了。这人上周末我妈让我替我哥一个班，我这个4点去接车，凌晨3点还车，第二天我足足睡了一天，现在真不如以前上36休12的时候。您还把这个从业资格证发的， 小伙还挺帅，就 是 体能不行了。 我提醒您，这种资格证带身份证号码的，轻易不要发给人。 啊、对对对、 啊， 我们这儿没事啊。 我们这儿给您收着，但是您千万别随便发给人家。其实这儿说个题外话，前两天新闻里就说啊， 嗯、 有一女孩也是对足球一窍不通， 嗯， 就觉得看哪队顺眼或看这队名这几个字喜欢，夸一压，而且压什么1-0、2-0、3-0、4-0、5-0、6-0，她都压了。 我的天！ 结果有一天，第一天首场比赛俄罗斯那场不是5-0。 行 啊，他夸妻人家就中了一个体彩的大奖。 哎呦， 然后结果第二天一去领钱，发现人家说哟，这奖兑走了。他说啊，我没来过。结果才明白，头天晚上太兴奋了，把那个彩券啊，他拍了张照片直接上传朋友圈。 哦， 所以相当于还是他认识的人，人家拿着二维码，这号码全给领走了。 那他朋友太鸡贼了。 这不好啊，但是咱们还说到一点，就是关键信息、嗯、您亲就是轻易别拍照片， 那当然 发给好朋友朋友圈都别，尤其是带您身份证号码这些。 就尤其现在是旅游旺季，你知道吗？就很多的朋友爱出门之前拍个机票啊，拍个什么火车票啊、 哎、 拍个什么这啊那个的。您记得，如果您想拍我们不拦着，但是把有效信息您抹了去， 对， 然后您再上传哈。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将会为您介绍个人所得税、印花税、资源税外币折算规定。 根据文件规定，在计算个人所得税时，如所得为外国货币的，应当按照填开完税凭证的上一月最后一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折合成人民币计算应纳税所得额。如在年度终了后汇算清缴的，对已经按月或者按次预缴税款的外国货币所得不再重新折算。对应当补缴税款的所得部分，按照上一纳税年度最后一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折合成人民币计算应纳税所得额。 在计算印花税时，如应纳税凭证所在金额为外国货币的，纳税人应按照凭证书立当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外汇牌价折合人民币计算应纳税额。 在计算资源税时，以人民币以外的货币结算销售额的，应当折合成人民币计算，其销售额的人民币折合率可以选择销售额发生的当天或者当月一号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纳税人应在事先确定采用何种折合率计算方法，确定后一年内不得变更。 好，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我们将会详细围绕企业所得税为大家介绍外币折算规定，希望能帮助大家了解更多税种外币折算方法。 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的时间，我们看看大家伙发来的信息吧。 哎呦，刚才那个张这位朋友发了好多张照片，小时候玩具啊，还有文曲星是吧，还有一个游戏机，然后发完之后他说，看到这些你们觉得自己老了吗？ 没有，但是是满满的回忆 啊，真的是美好的回忆。 还有位要匿名的，他说，我是94年的，一直觉得自己特别年轻，直到出现以下两点。一，外面的孩子都叫自己阿姨，我觉得我自己和高中时没啥区别呀，怎么着非逼我穿校服出街是不是呢？第二，同龄人很多结婚了，甚至连娃都有了，家里亲戚一直给我不停地介绍对象，说再不找你就找不着了。那哪儿跟哪儿啊，这是，你说你们这么早结婚生娃，能不能给我留条活路啊？啊啊，再不找就剩下我了是吗？ 可能是。 连苗山都没说什么呢是吧。 以过来人的角度，我真的想提醒您，真的可能是。大苞米就说了，我面嫩，以前呢总被别人说看起来显小，我特别不高兴，总希望自己看起来成熟点。上周打车，司机问我上班呢还是上学呢，我说上班了，那一刻给我美的呀，然后突然就觉得哟，这回真老了，被人夸显小会高兴了。 是啊，其实啊，老不老无所谓，咱们成熟点最重要哈。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 我是苗山， 明接下来是听听的啊，不是娱乐七十二变。 看你最近状态不错，怎么保养的？吃燕窝呀，对女人特别好。你这么忙，还有时间炖燕窝啊？哦，对了吧，我吃的是小鲜炖鲜炖燕窝，当天鲜炖，冷鲜配送，一周配送一次，每次三瓶，保证每瓶燕窝都是新。